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白醋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3D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这个年代哈，如果有人说王春雨你真是个文学青年，你真是个诗人，可能听了之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点不适。会不会？ 不会啊。 反正我觉得有些人如果你称呼他是个诗人，有些人可能不太高兴，他会觉得你在骂我。 我觉得你就是个诗人。 我不是诗人，我不是诗人。 你的生活就是一首诗。 哎呦，那个确实你发现有些词它已经被有一点污名化。 对确实。 但是呢，你看最近不是冒出来一位诗人吗？他叫做余秀华。但是他冒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诗人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是这种水平的。当然他突然之间被炒火了，也可能是跟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和他的一些个人生活方面的特质是相关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农民，今年38岁，是在湖北钟祥石碑镇横店村当农民。他呢有一个身体方面的缺陷，就是他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是逆产，所以呢就造成脑瘫，基本上就是行动不便。而且我们也听过他接受媒体的一些声音访问，就是口齿不太清楚。可是人家写的诗写得特别棒，但是呢你发现他写了很多很多诗，上千首诗，但是呢在网络上他突然间红起来的是这么一首。诗的标题叫做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你看他怎么写的哈，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哭，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他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写得好不好？ 好。 真的假的？会不会 欣赏？其实说实话啊，刚开始在微信上有人推这么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关注去他，去关注他。 你一看诗你就不想关注是吧？ 我一看是这个标题，是一种肉欲的诗 啊， 又加上脑瘫农民女诗人，我真的就没有关注。我想大家肯定是又在炒什么人吧。但是后来真的去关注他，就是因为要做这个话题，然后我就发现 够诚实的你。 对，就真的爱上他了。 啊，是吗？ 对，而且是那种被赤裸裸的拒绝依然很爱。因为你刚才说有媒体采访他，我们也试图给他做电话访问嘛。 对对， 他只回答了我5个字儿、 嗯， 他说不好。我说能不能邀请您做一个电话访问，他说不好，累死了。特别的干脆直接。 对对， 但是我就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女农民，或者说脑瘫的女农民。但是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就变成了可能非常俗的两个词儿，但是我真的想形容她，女王和贵族。 是吗？ 对，因为她这种气场真的是很强大的女王气场，包括她应对媒体，包括在媒体热捧她的时候她依然保持清静，她说这些还好都会过去的。包括她这么淡然的气质，你会觉得她跟庞麦郎相比，庞麦郎是一个， 为什么要把她跟庞麦郎相比？ 庞麦郎也是炸红，但是庞麦郎的这个炸红，你就会发现，他的丑态毕露，完全就丢掉了那种端庄的气场，对吧？ 端庄的气场，庞麦郎 就是又 端 着又装着，他就全暴露出来了。你不管余秀华是怎么样，但是他是很真实的，你不会感觉他端着装着，但是他依然是就是完美无瑕，你不会觉得他在做这个事上有任何的瑕疵，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自然呢就是最好的最美的。 我的个天，你都要娶他了，嫁给他吧你。 没有，我嫁给他，那我不如嫁给你。 哎呦，那个余秀华特别奇女子，我觉得她是哈。你看，她还有这么一首诗，写得特别好。 我也觉得他的诗写得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首睡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确实有点标题党是吧，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你是说哎，这是第一个反应是说有人在炒作，心里就可能会有一些抗拒，但是更多的人可能就哎，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就点开看发现打开了一个大的世界。再给念几首啊，有一首叫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日渐衰老的时候，篱笆上的牵牛花兀自拦着，比天空多些忧伤的蓝。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更为孤单的时候，村子里的谷子已经收割，野草枯黄繁茂，你在漫天星宿里怎么能找到来路。他写了好多好多首诗，而且你发现他的这个诗歌里面的意象，他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好像被那个诗神给拍了一下那肩膀似的，就是突然之间来一个神来之笔的印象，就是时有发生的在他的诗歌里面。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爆红的过程哈，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意外，说哎，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这个励志的故事。你看他是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但是有着常人不可及的语言天才。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是为什么突然间火起来，就是因为呢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是出自一个诗刊的编辑的嘴里。那这个诗刊呢，我们知道是这个诗歌界里面非常权威的一本杂志，它呢就在去年刊登过几首余秀华的诗，而且呢就通过各种的微信号啊一转载啊，就立刻就火了，就很多很多媒体去跟进。那很多很多媒体去跟进之后呢，就发现余秀华的生活它就完全是被打扰了。所以呢他已经不止一次的像媒体说我不接受采访了，太累了，就跟昨天 累死了 非常非常正常。他跟别的媒体也是这么回绝人家，但是你发现吧，他这个人的性格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很真实，而且呢是很率真，就完全不觉得是像一个农民似的，就是那种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我这句话可能有冒犯，但是他确实就是说我在农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我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知音。他说他们从来不懂我的诗，包括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也完全不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包括跟他的这个丈夫。他说我的生活里我完全不考虑他滚一边去，就类似于这种。而且跟他丈夫也是闹过很多次离婚。你问他你喜欢看什么书，他说我最喜欢看《悲惨世界》，然后中间这些对于主人公的人 性的 刻画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你说跟庞麦郎相比的话，我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是活在我们想象之外的一个世界，就以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姿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好，那如果光就他这个诗歌的造诣和他的文学水平来说呢，恐怕当然我们是看到很多人是非常的赞赏他，也有一些人是对他提出了批评，就认为就是因为他脑瘫加农民的身份，就似乎给他增加了一些同情分，如果他去掉这两个标签，说不定他就不会火。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业界人士，一位呢是香港的诗人廖伟棠，还有一位呢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徐子东老师，那他也是锵锵三人行的常任嘉宾。那等会儿呢我们也听两位来从他们专业的角度来评点评点到底余秀华的诗写得怎么样。我们先来听听廖伟棠先生的意见。 我其实他在他红之前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关注他在微博上，就是当时他只有200多个粉丝的时候我已经关注他了。他不但有文学价值，而且文学价值非常高。他的功底就是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业余诗人，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专业而且对自己的写作很有自我意识的一个诗人，就我认为他是属于中国很好的诗人之一，就是迟早会有一天呢就是让大家去认可他。就是比如说在他没红之前，像关注他的我说的那几百个人里边，很多都是所谓的专业诗人，就像我这种诗人已经是可能是读过很多好诗，但也能一眼在他的诗里边看出好诗的特质，所以才会去关注他。因为比如说我在微博上我是很少主动去关注别人的，但他的诗我看了两首我就决定关注他，就是这样。但是呢你说红呢，那个是说不定的。其实中国残疾的或者说其他所谓的底层的民间诗人也很多，为什么就余秀华能够这么一下子抓住这么多人的心？除了他本身的悲惨的遭遇以外，还有他的坚强的个性，能够鼓舞人心以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是本身就写得好， 才能感动人，否则我们随便，其实比他那个遭遇还不幸的人有的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一个诗人呢？我觉得这还是余秀华他本身的才华所在啊。另外呢，就是说当代诗歌呢，当然走不走红其实是无所谓的，也走红的可能性也是很少的，诗歌是很边缘化的一门艺术了，在当代社会里面。我觉得这不能怪诗人本身咯，还是这个时代还是比较浮躁的。但是呢，在这个浮躁时代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是有人愿意去读诗，愿意被诗感动。我倒是愿意肯定这一点，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大众并不是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只会上网追八卦，他也会去看一首很严肃的文学作品，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幸运了。但是呢，就余秀华或者其他的所谓的底层诗人来说，我是很乐于看到他们走红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能对他们的境遇有所改善吧。 嗯，那您觉得是不是很多时候农民的这种精神生活反而其实要比城里人要更丰富一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比城里人要更适合文学创作？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很现实的说，现在中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田园式的农村了，所以呢农村生活其实并不天然带有就是比城市生活更大的那种艺术优势。我觉得现在你看看农村，中国农村可能有的比破坏的比城市还要严重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余秀华他本身他的个性吧，决定了他是一个能够潜入生活的人。他是一个很，他能够，你看他的诗，他很细腻观察了周围的，可能别的人生活在农村不会如此细腻的留意周围的风物啊，留意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但他却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有高度的敏感，他才能做到这个。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有的人说啊，写诗还是得回到农村或者回到山水之间才能写诗，我觉得这是一个幻想而已啊。 那如果我们对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诗歌文学的一个非常走红的年代，就是大家都非常渴求对好的诗歌的这么一种追寻。那现在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像他的这种走红的轨迹和之前那种走红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觉得余秀华这个也算不上推吧，就是说诗刊刊发他一组作品，其实诗刊他每个月都刊发很多作品，也没有说特别去强调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诗刊刚发出来的时候啊，就没有几个人看这个作品，因为诗刊实在啊他也是一个小众杂志，老实说不是那么多人看的啊。另外呢，像八九十年代的诗歌热潮呢，其实不是一个某一个力量去推动的，因为那个时代啊大家精神上比较饥渴啊，可以说就是大家这个读者们也比较饥渴，而且呢对那个自由表达很有渴望，所以当时的朦胧诗啊就应运而生，就是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情感代言人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推动，不是说某个力量给推动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就是媒体如此发达的社会啊，人的热潮关注是很快过去的，就所以呢就算你怎么力推呢，可能也就是三分钟热度而已。所以呢到最后还是得靠作品，你作品好自然就能够流传啊，如果你作品不好的话再怎么推，最后可能反而会就是像泡沫一样破产都说不定。 好，廖伟棠先生也是对余秀华的这个诗歌的水准表示了肯定，就认为呢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而是因为他的诗真的写得好。 对， 但是我觉得你在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火，他一定是有他的爆点，他的身份撇不开干系。如果你换了一个正常人或者一个男性写的诗歌，他不是农民，就正儿八经他是职业写诗的这个诗人，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爆点，就是跟社交媒体这样一个传播的特性它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对，但是反过来你看，像我这种心理，我认为是有人在推他，我没有点开，但是假设仅仅没有那些头衔，就这么一首诗，也许这个标题就叫做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也许我会点开。对，可能这就是一个大家心态上的不同吧。但是你像在当今的环境，你想火可能确实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你是要 他能够吸引他的眼球，而不是说一个很安静的东西呈现在你面前，大家可能都整个社会都太浮躁了，大家都是享受那种快的消费节奏，所以东西一定要第一时刻抓住眼球，标题党，就像我们有时候推微博的博文一样。哎，但是呢，我对他的这个好奇或者欣赏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诗意， 反倒是我觉得他身上的这种性格在农村里面都是可能很有很大数量是这样的人群，但是能够出现在大家公众视野里面的是非常少，而且呢我就很欣赏他那种独立的那种气质，非常就是你讲的女王范儿的，而且有人就评价说他是喜欢下棋，而且他棋艺也非常的高超，说他下棋就好像他写文章一样，就是非常的犀利，喜欢 喜欢进攻，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性格吧。你看他谈到他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描述，就问他你怎么形容你的故乡，就是湖北横店那个地方，他说那是个鬼地方，形容这个你怎么，你为什么在诗歌里面经常有流氓这个字儿，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字儿，他这个字儿它是一种破坏，我觉得这种破坏非常的过瘾。 你看他尽管表面上他似乎是没有办法跟常人一样的生活或者去玩乐，但是他内心里面的那种叛逆范儿，我觉得特别带劲。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来听听徐子东老师是怎么样来评价他的，以及他的这个身上的特性，以及为什么在农民的这个圈子里面似乎这样的人这么少，或者他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么的意外，这本身又是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好，我们三句话新闻稍后继续。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说余秀华的走红似乎也可能是有一种必然，因为他身上是有好多个元素加在一起的话，他在现在的网络传播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呢是很容易引发一个爆点，当然前提是还是得有人先发现你，并且是在微博微信里面他是做这么一个动作。那我们来听听徐子东老师是怎么样看这个事儿的，因为他本身又是中文系的教授，还可以结合这个 诗意来跟我们谈一谈哈，他到底是为什么能够火？我觉得他诗挺好的，现在的诗歌非常边缘化，整个文学就很边缘化。不要说你一般的诗人小说的作品，就算是你得了什么茅盾奖啊、鲁迅奖啊，在圈内很受好评的一些作品，在社会上也未必会引起重视，这个是整个文学的边缘化。那么 因为一些其他偶然的原因，他的诗受人注意。那么，如果说你说没有这个呢，那按你刚才讲的那个走红这个标准加引号的走红这个标准，那未必。但是这个未必走红，不说明他的诗没有文学价值。他主要不是因为农民的问题，他主要是因为生病，他其实是失去了正常的 生活和工作能力，这个是他生病，他是没有办法。那么他的精力、他的才能、他的有些东西就转在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文学本来好的作家、好的文学本来就是要跟社会有一点距离的，本来就是我们要打个引号，就是有点病的，是有一点身体激痛 精神的疾患才会有好的文学的，这个天才疯子差一步嘛，那就狂人嘛，就是才能够写。他我不知道他具体的这些情况，现在这报道不一定都可信，但是说因此就断言说农村的环境比城市好，这下班完全不想干。城市照样可以安下心来， 心远地自偏嘛，这个没有什么。但中国的文学过去一直是写农村的，这个是主调。 城市的文学在中国从来没有超过农村，没有超过乡土的主题。他的文学创作现在还是有这个乡土的这个语言在里面，这个是他成功的地方。但不是因为他在农村写，不是，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嘛，这个诗还是时时受关注的。不过近些年来受关注大部分是因为批评，大部分是找出一些奇葩，大家嘲笑一番。可是为什么会别的，你看小说、散文甚至戏剧找奇葩的没有，但是诗歌会有，就说明这个民族啊对于这个诗歌一直是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兴趣。诗歌在现在的主要的流行文学格式其实是段子啊，是以微博那些很短的句子，其实好的东西也包含诗的因素。这一次不同的是这个的余秀华的诗，他不仅是嘲笑，当然也有人是看热闹，也有人是下起哄抓眼球，媒体现在一窝蜂，但是他却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他的确是诗，他的诗的基本特点跟当年朦胧诗的特点非常接近， 嗯， 就是一个稍微有点惊世骇俗的这个语句讲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所以这个句子的虽然从诗人本身有很多炒作的因素，但是句子本身确实有时代性的，所以将来也留得下来。另外大众关注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比方说拿它最有名的那句诗来说，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嗯， 这个句子之所以大家一下子过目不忘而且产生共鸣，这跟当年朦胧诗我不相信啊，这个卑鄙是卑鄙者的同情症，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讲的这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的强音，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的强音。这句诗，仅这句诗里边就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就是今天网络的普遍的热点，一个热点就是民族，第二个热点就是性。这个我在其他的文章里我曾经专门做过讲座，就是讲五四的一个作家叫郁达夫，我开玩笑说现在这个郁闷啊这两个词啊，我说这是郁达夫的苦闷，他的作品里边就是涉及民族跟性。 嗯， 今天的网络什么东西涉及到这两个东西就会红，任何东西，你只要关系到国家，关系到民族，关系到跟中外的关系，或者是关于 sex， 而这一句诗就把这两个要点带起来。 嗯， 你想象一下，这句诗要是改一下，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找你，这句诗就不流行了。 嗯， 你再想一下，我穿过两条马路去睡你，这句诗也不流行了。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明白，明白。 这个诗的两个要点，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明白他讲的大半个中国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把整个国情的这种所有的悲哀写进去了。然后呢，他不是说陪你睡，他是说我睡你。这句话是女的说的，记住。男的说就是流氓，女的说是诗人， 嗯， 对吧？ 对， 今天这句话是如果是一个北岛说的我去睡你，那我们大家就不舒服了，它代表了一种女性主义的颠覆。你看，所以今天中国是一个被用烂了的词，好声音啊，什么什么歌曲啊，什么东西都冠上了中国的名义，可是他在这里照样写一个中国。我甚至在想，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这 这他妈的就是整个春运的主题呀、啊！ 对， 接下来的一个月啊，几千万上亿的人口在中国流动啊，想的就是这一句主旋律啊，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所以这一个诗的流行是有它道理的，这不是单单是传媒的煽动，不是单单是一些好奇什么脑瘫什么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时代的声音，我是这样理解的。 哎，我觉得这个徐老师越说越嗨了啊，最后他觉得这根本就是春运的主题，我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你听得出来这个徐老师跟廖先生，他徐老师比廖先生对于余秀华的诗评价还要高， 对， 他就直接放到他发出了时代的强音，是吧，这个相当的了不得。我这儿挑了几句，就是余秀华他自己谈怎么样理解诗歌的话，我也觉得非常的精妙。他说呢，当诗歌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一个需要，一个离不开的朋友，你就根本不会去思考他要表达什么，因为诗歌也是一种自然。爱情来了，诗歌里自然就有爱情，想起儿子，诗歌里自然就有了亲情。平常的书写不都是生活感受吗？我从来不想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当我个人的生活着急的时候，我不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当我某个时候写到这些内容的时候，那一定是他们触动我了，温暖了我，或者让我真正伤心了，担心了。他说呀、啊，这个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者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他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他充当了一根拐杖。写得太好了。 对，其实我看到诗刊杂志社的编辑流年给他的评价，我觉得真的评价的特别好。 嗯， 说他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他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嗯， 虽然你就会发现他这个词儿用的都特别的赤裸裸，或者说直接、嗯、或者说真的就是透着那股狠劲儿，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么一个形象一下就立体了。 嗯，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脑瘫，或者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你就会感觉他真的就在一群可能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里，所谓的大家闺秀里面，他是那么的独特与众不同，他的气质是那么的超脱。我就想起了，如果你用花来比喻他、 嗯、 那可能很多人，我也不是说牡丹不好啊，就是那种富贵的牡丹，但是唯独他是带着刺的蔷薇、 嗯、 但是呢他是真的很香，你站得老远、嗯、你只要闻过一次你就永远都忘不掉。 哇，都醉了哈！这个我估计我们夸余秀华女士夸的已经够了啊。但是呢，你看她的生活，回到她自己的生活，她说诗歌她并不能帮我任何的东西。她有的时候她就是她自己讲的，她是一根拐杖，或者是我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但是她会让我的生活有任何的改善吗？她还是跟记者说，我的命运我就是两个字，苦逼。是吧？ 对， 她身边也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她跟她的这个父母之间，跟她的丈夫之间，跟她的她跟她儿子倒是关系特别好。她跟她儿子有一个特别趣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她儿子现在在华中科技大学学这个环境工程，然后也大了，是吧？也该到了谈朋友的年纪了。 这是 他呢， 凡素的老地盘啊，给人介绍一个。 他呢，这个给人，他儿子呢，就是过生日，他给他儿子送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他送什么呢？送了一条蚯蚓。他儿子就云里雾里，这妈妈送个蚯蚓什么意思？他说蚯蚓是用来干什么的呀？是用来钓鱼的。妈妈就希望你呢，用这根蚯蚓就寓意着你给我钓一条美人鱼回来。你看他这个时候这个母性也 对，诗人的意境就是不一样，由小见大，永远都见着大道理。 嗯哼，好，那但是我们说回他的这个生活，也包括这个农民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确实这个可能更加能够反映现在时代方面的差异。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人，就是王守英，山东的那个号称要做世界国际著名的，对，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的这么一个姑娘，两个人的命运我觉得也有些相似之处，尤其是放到舆论场上，他们被人议论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可以供大家再好好思考的地方。我们再休息片刻，待会儿继续聊。 You radio、oh,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Hello, 欢迎收听三立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你知道王守英的故事吧？ 我知道，我也看了一些他的作品。 嗯，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说余秀华是惊艳来表示的话，那王守英就是 惊悚，惊悚。哎，你别看现在王守英他在微博上 PO 的那些照片，我觉得越来越好看了，但是也不怪了，就是不怎么奇怪了。以前他是把自己当模特嘛，因为他本身长得确实也不咋地， 应该请你去当模特。 那不行，那也差不多给他。然后呢，他就找了现在弄了几个芭比娃娃在那儿弄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他真的是神来之笔，他可以弄两根葱，弄一片白菜叶，他弄一个芹菜，弄一个花菜什么的，就给他裹到模特的身上，特别漂亮。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个嘲笑他，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以前戴个帽子什么的，就这个你完全不可想象。而且他弄的那个背景啊，就完全是他家里面，就特别脏脏乱差。如果是换了人物的那个记者写的话，估计他就能把他的 word 全给写出来。但是你看他说的跟媒体记者说的那些话哈，他说我就是有我的这个梦想，我这儿生活在农村已经是非常算是他完成梦想的一个烈士了，可是呢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梦想。他讨厌农村的这样一个教义，就是说呢要天然的照顾他的弟弟，要辍学打工供他弟弟读书，要这个嫁人生儿子。他就非常反叛这种，他母亲给他安排相亲，对方呢就是看到他这副样子可能也有点害怕，就结果他一说几句话就更害怕了。他说我想当设计师，我想写小说，因为他也写了很多的稿子去投稿，当然是有去无回的那种。好，结果人家就说这个女孩可能招架不住，然后他就说我故意用这种方法就吓怕别人，我就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这个梦想。但是你看他周遭的这个反应，就跟他跟余秀华刚才我们说到的周遭，就他就更加惨。他母亲和父亲呢直接就是恶言相向，甚至包括他的堂姐呀，什么堂哥呀，就说他是被鬼附身了。甚至已经火了之后，你知道有人去在他的那个村里面就给他安排了一场时装表演，有人就恶毒道托说，你知道有的模特穿了他设计的衣服就那个皮肤过敏了吗，就说他是个神经病，你千万要别跟他一块得神经，要把他救出来。你听了之后你就觉得特别可悲，那人家有梦想，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他自己觉得是天赋，有人觉得不是天赋，但至少他是有这方面能力和兴趣甚至热爱，为什么不能支持呢？是不是 你说到王守英，包括说到余秀华，然后我反而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 谁呀？ 就是你看余秀华，她有赤裸裸的描述这个肉体的这么一些诗，那王守英呢，她是在做大胆的服装设计，然后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我就想到了武媚娘，因为武媚娘传奇里边，因为暴露胸部嘛，然后被封了。结果今天呢，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出来回应了，说之所以把这个东西修改，是因为受到了很多人的投诉，大家觉得这个有伤风俗。 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就在于，就是因为大众接受不了，仅仅是胸部露了一个乳沟，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这其实没什么的。然后包括对他们的梦想的这个嘲笑，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异类，然后可能我的内心也有这么一个梦想，但是比如说樊素，今天你告诉我说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不对的，我知道你想看，但这就是不对的。其实你自己也想看，因为你想看看哎，别的女人那儿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大家都这么说，那就唯一一个我出头我敢看的，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公众来批判的这么一个对象，然后就形成了一种貌似是主流的价值观。包括像广电总局之所以让他去剪，就是因为主流的民意是这样的，但是也许站出来说话的这些人，每个人心底都有这么一种窥私欲，或者每个人心底都有这么一种追求梦想的价值观，但是没有人敢于去表达，大家有的时候只是缺乏这种勇气，反而有勇气的人被认为是疯子，被认为是神经病。 这个比喻恰当吗？我觉得武媚娘那个你不能把它称之为勇气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说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通常它就是比较模糊，或者说它为什么非得要依照这个标准。那你觉得武媚娘这个标准可能它是一个欲望做一个尺，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大的影响，反倒是这个所谓的主流是可能是更多人想看，只是少数几个，说不定他们是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今天广电总局不出来回应了嘛，说有一些个这个投诉觉得好像影响不太好对青少年。但是你说放回这个王守英或者包括庞麦郎，我觉得他俩跟余秀华相比的话，就是你似乎更加，就余秀华可能他的这个诗意的这个表达方面，他作诗这个能力方面，他是更符合主流的。其实 对， 你现在发现主流社会，你看世界里面刚才听了两位嘉宾，他们对他是极其赞赏，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另外两个，你像王守英和那个庞麦郎，主流是觉得他们没到那个能力，就没有那个水平。但是我们选的不是说是他的这个服装设计有多么美，或者他的歌唱得多好，舞跳得多棒，而是看他这个身份的奇怪，就是其实你是审怪和审丑的。我觉得这两个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你甚至会觉得明明知道像庞麦郎那种都他不是什么 专业歌手， 你其实我觉得他歌词写得还挺好的，但是很多人觉得就像他那种应该是登不了大堂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似乎你把他捧红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是有一种心怀恶意在里面，你就是预见到这个人他一定是会成为一个笑话，然后我就喜欢把这个笑话捧出来，让更多人去围观他，去嘲笑他。我觉得这个不是更大的恶毒吗？ 所以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王宝强。王宝强当时在演《天下无贼》的时候， 但是他演技确实好。 当时他就是本色出演，你不能说他演技好吧？他就是演了一个活生生的自己。那他去评影帝的时候，其实他当选影帝，当时的评委会不知道他不是专业演员，以为他是演出来的。他能拿到这个， 你看，你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专业。 对 吧，就是专业。但是王守英和那个庞麦郎专业吗？我相信很多人是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巨大的存疑。尽管有人会说他有些的这个意识是表现出他是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者能力，但是更主流的人群认为他们并不专业。甚至王守英自己就说，我是有这个热忱和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天赋，但是我缺乏公益基础，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会去学。 所以我想说的是，假设如果今天让王守英在米兰时装周或者伦敦时装周，他有助手，他只画设计草稿让别人去把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然后让一流的顶尖模特在一流的 T 台上去走，也许还是一样的荒诞怪异，但是大家在看待他的作品的时候眼光就变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是我的审美跟不上潮流的趋势，也许明年的趋势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恶补一下。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只是看他的作品在网络上传播，他自己当模特或者拿芭比娃娃当模特，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的趣味是恶趣味。所以有时候其实是他们所在的这种 环境， 对， 就决定了人家用什么样的眼睛来看你。 对，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有问题的地方。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余秀华是一个脑瘫，或者我们会很同情残疾人，但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残疾人他们也是人呢，他们也有正常的价值观，我们不应该带有任何怜悯或者同情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只是在做一件他们很正常的事，为了生计去生活。那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他真的有才华，反而因为他是残疾人，或者说他的这个行为荒诞怪异，我们就埋没了他的才华。这就是我们自诩为正常人的一种歧视和偏见。 嗯哼，但是我觉得现在关键是余秀华的他的争议可能不太大，就是因为他确实诗写的不错，所以呢他自己都非常清醒。他说，我希望我的身份，我首先是个女性，然后是个农民，再然后是个诗人嘛。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农民加这个脑瘫你才看我的诗，我觉得这是不幸的。但是反倒是王守英的他这个，我就还是觉得他的专业水准是 他的专业水准 的地方 的确有质疑的地方， 是有质疑。而且他的那个操作的手法你看得出来，他自己都就觉得 非常的粗糙， 有一点点不是，他是自己主动的想要红，而且他自己呢想要红的那个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是觉得你是有点过了，就是你是太想把自己炒红了，所以就 不太符合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样一种正常的方式，就是说这个人似乎有一点功利心太重，大家看不惯的一个是他设计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的好，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方式似乎是在周遭的人看来是觉得非常的怪诞的。 可是造成他这么一心想要红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他在农村他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是体制和周围的人文环境造就给他的。第二，即使他想实现，他有正常的途径吗？他有钱吗？他有能力吗？没有，他只能吸引大家的眼球，让他推到这么一个舞台上，他才有机会能够展示自己的东西。第三，是因为我们的歧视已经让他没有办法不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如果他现在销声匿迹了，那大家只会觉得 他必须更怪， 对， 能获得更大的注意力。 所以其实是我们逼着他变成这样的。 哎，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哈。所以呢，你就看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你包括在看庞麦郎、看王守英的这个尺子哈，就确实是感觉像是精英人群，你在划分，觉得你是闯入了精英人群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属于你们，但是呢，你又看到他们，在农村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这么一个心愿，但是呢，在主流的人群当中似乎是没有他们的位子，就像你说的，好像我必须得弄一些特别怪异的我才能获得大家的注意。哎，我觉得问题恰恰是在这儿，为什么就这些似乎在边缘的人士，似乎在这个社会上显得比较弱势的人，他们没有去正常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好，我们再来休息休息吧，等会再接着讨论。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王守英他说过这么一句话，长得丑已然不幸，如果连梦想、幻想、做梦的勇气、权力都没有了，那世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他就在微博里面就会发出类似的感叹。那确实很听着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我就看他对于周遭的这样一个世界对他的反应的他的一个反抗，好像你觉得如果是换了在城市里面，你有这么一些似乎是不太实际切合实际的梦想，大家应该不会以这么恶毒或者 首先你的家庭 非常不友好的 环境就不一样。比如说你也是一个女儿，你的爸妈觉得你想学服装设计，可能他们真的 会想方设法说帮你营造这个环境，慢慢的接近你的这个梦想，但是你放在农村，你看到他的爸妈就会觉得他是个神经病，早点把人给他嫁了，甚至他的弟弟刚出世的时候他就窝在那个厕所里边，你知道农村的厕所茅房也不会条件好到哪去，他宁愿是窝在里面，他也不去看管他的弟弟，因为他知道弟弟一直在抢夺本来父母已经对他少得可怜的爱。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在讲，这已经分成了两个圈子，就是城市和农村。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么一种社会制度，基本上这两个圈子是闭合的。你想从农村融入到城市的环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为什么我们现在老说凤凰男从小奋斗到大，然后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城里的女人找凤凰男会意味着将来的生活肯定会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遭到一些歧视，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经过努力融入到城市的圈子之后，他其实还是跟大家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 没错没错。 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要说追求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么和谐发展啊等等的，包括其实你说庞麦郎、王守英、余秀华他们不是中国梦吗？他们也是啊，他们是在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丰富，追求精神的文明财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主流的城市观念会对他们抱这么一种态度？其实我觉得这世界上我讨厌两类人，第一类是恶人，第二类是放弃自己尊严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扮演的是恶人，他们扮演的是维护自己尊严的英雄。那反过来再说，我们来看残疾人，因为余秀华他是脑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给的一个大的舆论环境就是残疾人就应该受到同情，他们就应该在街上讨饭，那这是一种常态，我们也会给他们钱。但是反过来说，这种 东西对吗？不对，我们一直在做恶人。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要有责任，我们要营造的环境是给他们一个更舒适的便利的出行环境和实现他们梦想的环境、 嗯、 而不是让他们本身就认为自己是弱者、 嗯、 自己就低人一等、 嗯、 自己就应该丧气尊严来讨这些钱、 嗯、 我们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们也可以追求梦想。所以很多时候选秀节目你看到他是残疾人的时候，我们会先生 怜悯， 对、 嗯、 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不对的、 嗯、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嗯、 他做得好是应该的，他做不好跟我做不好没区别、 嗯、 不会因为是因为我是一个正常人做得好就不如他、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有关系， 就是价值的评价体系是可能会出来一些问题。 对，因为你去国外你会发现我残疾人的出行很方便， 没错，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些个案例哈，它出现之后呢，它就会特别显示时代的这样一个特征，就是农村和城市它可能慢慢的这个隔膜它在打破。就像刚才徐子东老师点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哪，他以前作家都是描写农村，可是现在你看都是农村他们在写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他们跟有外面的世界一样的梦想，就在梦想这个他已经没有了城乡差距，可是在实现梦想的环境和土壤和他们周遭的这样一些眼光来看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异。所以呢你看尽管他们现在似乎是被逼的好像要用这样一个非主流的方式去获得大家的关注和认可，但是最终他要怎么样去认可呢？最终要认可他的人可能还是主流人群，所以这中间又会显出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什么才是非主流，什么才是主流，谁来定义这个非主流和主流，那么定义的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利来定义主流和非主流。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课题。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体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